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红石接连点了许多人的名字，有的是允祀允堂门下已革犯罪官员，有些则是允提府中太监家奴。主子失势被圈禁，奴才们不服，四处串着搬弄是非，历来都有。单允祀府2000家人，抄家拿问走了不到1000，还有1000余人，有指着主人四处告穷借贷的，有熟门熟路各衙门串着吃帮鞭子官司犯的，有在九四大街十九骂街指桑骂槐的，种种不法事情皆都有的。红石齐根怒了，扔出京外，无论涂里珍和汤静吾都觉得省心。汤静吾先就鼓掌称善，三爷这样最好，这杆子二太爷们故意巡视，有时真气得干咽，那副破罐子破摔的模样，活似一堆剁不烂煮不熟的滚刀肉啊。远远的打发出去，不但我们耳根清净，就是巴就是阿奇娜他们也少吃这些阿扎杀财的挂类。胡里珍却细心， 三爷这么办请过旨没有啊？四爷原来在这里主持有话，凡属阿奇纳、塞斯黑等几个人有关的事，无大无小都要请旨。 哼，这是处置他们家奴吗？我又没有动他们本人一根汗毛，这件事明天早晨就办，我给你们写手令，出了事都是我的。 听见没有旨意，涂里琛便有些犯嘀咕，把允祀身边人全部赶出京流放外郡，这是几千人的大发戒，不请旨就办，这个三爷也真是昏大胆儿啊。他思量着又问道， 不知道御驾几时回京啊？三爷别误会， 我本人其实心里赞同你的办法，不过事情不小，还是应该请旨啊。 哼，我不知道皇上几时回来，你是九门提督，有职奏权，要请旨我也不能拦着。孔石一边说一边去取胡石里的折子，涂里臻和汤静吾便觉无趣，讪讪地辞出来。在运松轩前假山石旁，二人不约而同地住了脚。涂里臻说道， 有他担着，咱们给他办。 店里的红石此时目光也是一跳，原来胡石里的奏折上只说了一件事，这直隶总督李福5月23宴请自己，席后谈话说允堂罪不容诛，我们做臣子的不能叫皇上为难，老兄管着这事儿可以便宜行事。红石阴冷的一笑， 他想杀赛斯黑还不想沾血，真聪明啊，岂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红石一记杀手锏突然打向了允四，精华震动，允四、允堂、允提三位王贝勒府家人残余的也有将近4000人，涂里臻的九门提督衙门倾巢而出，各府里突袭撵人，直到晨牌时分才集齐了。由顺天府宣布允四家人发往云贵，允堂家人去广西，允提的家人发遣湖南四川，这些家人都是拖家带口的，历时哭声动地。无奈人在矮檐下，水火棍子无情逼着，只好携老扶幼历时的动身。3-4000人的大起解，加上押送兵士衙役，总在5000人上下。出城又是盛夏白日，简直像一支浩浩荡荡溃败下来的军队，小的啼，老的哭，年轻的咒天骂地，景象惨不堪言，市民们尽有凄惶陪泪的。但官场与民间呢，历来不同风，老百姓见的是形容，官员们却是用心品味。张廷玉和方苞一到露华楼，第一批送上六部的折子拆开来，竟是清一色的弹劾阿奇纳塞斯黑的，轻一点的说他们纵奴为非，不思改悔，兴头大的就开列允四等人10大20大罪状，大逆犯上，觊觎帝位，乃十恶不赦，罪不容诛之人，福愿皇上大愤天威，效周公蜘蛛管菜，大义灭亲，杀阿奇那之党于辇下，以警天下后世乱臣贼子。有的官员反省更为深刻，连带着隐身雍正御制的朋党论，从允四之结党不法危害邦国，联系到借科名结党，师生银元物思纲常，科第思源俱念君父，点名大骂李福，如同前明士一样，为明教罪人，奸狡虚伪之徒。也亏了这班子人文章来得快，天未上午呢，已经从大内军机处转到露华楼100余份了。张廷玉已经3天没有回紫禁城了，和方苞一起住在清范寺，红石在运松轩施为，他竟然全然不知，一下子接到这么多的奏章，心里惊疑不定啊。收拾了一下凌乱的桌面，正要过风华楼那边去见方苞，楼梯一阵子响，方苞已经上来，他一一而坐，笑着说：“哈哈哈。 当之风一夜，云树骤起波澜呐、啊。我那边楼下楼上，和你这边一般无二啊。 张廷玉反道：“ 太反常了，出了什么事儿呢？”刚才我问过宋哲子的小太监，方苞小眼睛眨着，焦豆一样的放着光。运松轩发令，三府男女丁全部起戒云贵川贵，这封的清平之墓就在这里呀。 张廷玉目光幽忽的望着窗外，良久他微微的抽着冷气说道：“ 我已经知道这些折子的来历了，三爷魄力好了不起呀。” 正说着呢，秦狗儿一溜小跑上楼来。张廷玉摆手厉声说道：“ 我和方向正议事呢，今天上午谁也不见，叫他们散了吧。”“ 不是的。 秦狗儿扶着楼梯结结巴巴地说：“ 是八福晋闯进园子，先去运松轩，三爷不在，就奔这儿来了。” 说着便听楼下一个女人生气吼叫：“ 我男人还没有割掉民王王爵，就算他犯罪改名阿奇娜，我看你还不如阿奇娜体尊贵重。我是八福晋顶尖的诰命也没有格调，就算格调了，我还是安亲王郡主，这个身份不能见见张廷玉吗？红石这个小八就吓得钻沙子逃了，张廷玉算他娘的什么恶物？闪开！” 接着啪的一声，似乎哪个人挨了他一耳光，张方二人这一愣，一个女人大脚片子噔噔响着已经上楼了，头上楼金二层朝冠上红宝石闪闪发亮，颤巍巍试着七颗东珠，身上穿着绣五爪金龙四团吉服褂，肩上披着楼金的领约，重金黄梨中冠珊瑚，片金绿朝裙下露着一双天足，穿着青缎绣花鞋，年纪在40岁上下，形容却依然俏丽俊爽，却是星目寒怒，柳眉倒气，盯着张廷玉。她就是允寺的结发妻子，安亲王岳乐的娇女，京师王府头号泼辣福晋观音徒了。她怔怔的盯着张廷玉一时，忽然一屁股坐了楼板上，放声大哭啊。张廷玉忙叫：“ 哎呀，快来几个苏拉太监扶起福晋。福晋呐，就是你方才讲的，你是体尊贵重的人，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 几个太监连扶带掖的搓弄着观音图坐了矮椅上，那观音图越发扯鼻涕丢年弦，珠泪滔滔，大放悲声：“ 好张相爷呀，如今我还顾得上什么体尊呢？当年死老头子没出事儿的时候，你也常去我府，我是这模样吗？张相爷，你是这朝里最大的官儿，也是当官最长远的官儿。早先抄了明珠的家，索额图也是圈死的，圣祖爷也圈进过阿奇娜的兄弟大哥二哥老十三，家人们都是听其自辩听其自散，哪有个狠到了这个地步的？无论太监家奴良贱老少，一概充军到燕帐远恶之地的。我那遭了瘟的老爷子，你这辈子都行的什么善呢？都相遇了些什么兄弟呀？ 我那可怜无靠的老爷子，你都做了什么孽呀？痛得七死八活的，连个端汤送水的人也不给留啊！ 正哭得凄慌，一眼见云芷上了楼，观音徒一跃身长跪在地，急速西行几步，连连磕头，越发放开了嗓子哭叫：“ 三哥呀，三哥！”千不念万不念，念起先前你们兄弟一处吃酒下棋吟诗写字的份上，你就放他一马吧。他快死的人了，还能坏了你们台面上人什么事儿啊？他平素口不离心的，亲服三哥人品学问的。三哥呀， 老八媳妇别哭了，这事儿也不是横陈领导的首尾。 云芷脸色苍白，用阴郁的目光看着观音图。 我去了一趟八贝勒府，老八听是病得不轻，你别在这儿泡着了，快点回去是要紧的。我从我府里已经拨过去20个太监，暂时照料老八。皇上已经从承德起驾了，等他回宫自然还有恩旨的。 观音图闹了一场，心舒意平了些。他原本与允嗣夫妻份上平常，人前逞强一辈子，偏落了人后，借机发泄而已。听允旨给了台阶，又说雍正返家，也无心再折腾了，起身掩面哭着去了。云芷长叹了一声，坐了椅上默然不语。方苞和张廷玉处身在皇族角逐之中，也是十分的为难，此时情况不明，更一句话也不敢乱说。三人对坐了不知多久，方苞才说：“ 三爷，方才说圣驾回銮的事。” 上谕已经到了，先送上书房的。我是从老十六那边过来的。 云芷不紧不慢地说道：“ 如今遍北京城都在议老八的事，我查阅了上书房军机处2处档案，皇上又没有这个旨意，红帝也不知道，红石做事太孟浪了。” 张廷玉和方苞都没有地话。红石的孟浪毋庸置言，但谁能担保他不是奉了密诏行事的呢？眼见一夜之间官场风头大变，群起而攻八爷党，袒护田文静，攻劫李福，都因红石这一孟浪之举。即使不是奉诏行事，雍正也绝不会替允嗣说话的。皇族夺嫡遗风和朝廷政见之争，丝罗藤缠，五色迷离，谁敢在这时候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啊？ 云芷心里冷笑一声，站起身来：“皇上6月初7辰时到京，你们安排礼部预备接驾吧。红石现在在红利的会勤轩，我这去给他们传旨，就便先跟你们打个招呼。红利要主管户部兵部的事，有这2类折子，你们从明天起直接到会勤轩。” 张廷玉和方苞起身鞠躬送行。张廷玉问道：“ 其余的折子怎么乘船呢？”“ 哦，仍旧转到运松轩吧。” 云芷头也不回的说着就去了。偌大的露华楼只剩下了方苞和张廷玉，一个是宦海老相国，一个是地势文案夺班领袖，两个人都是胸中城府文章包罗万象的人，老辣深沉到了极处。 许久，方苞才眯着眼说道：“ 昨天见了底报，孙大炮要回京出任都老爷了。” 孙大炮是谁？孙大炮是御史孙家干的官场绰号，最是刚直不阿、守正敢言的。雍正元年，不过是户部驻前司的一个微末小吏，公然为驻前承色和户部满尚书葛达浑二人扭打到养心殿，慷慨陈词，直犯九重。这是雍正初登基时轰动朝野的一大新闻。雍正不但没有加罪，反而接连升孙家干的官，派往云贵为两省官封使，如今又要回京，由副都御史晋升都御史了。张廷玉当然懂方苞话的题中之意，一笑说道：“ 瞧罢了，也难说的。有些人原来敢说，后来就不行；官小时候敢说，官大的时候未必还敢。设朝廷大政的敢说，设天家骨肉又是一回事啊。”我看于宏图也是个有种的，孙家干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他临出京，我私弟送他，他说：“灵稿先生，记住我今天一句话，我是身负大罪，逃脱天罗地网的人，我为父报仇，手刃仇敌，已经尽了孝，如今要做忠臣了。忠臣也有一般不好处，常为人君误会，将来我若死于刀下，请你把这话原本转奏皇上，足感厚爱。” 张廷玉听了，默默地点头，许久才蹦出一句：“ 我们办事人难呐，咱也不好伺候，有耿直人帮着说几句真话，会好得多的。” 方苞没有回答。红石比红利难伺候，是用不着说的。难就难在，他不和你过心，你也不敢像对红利一样诚心去轻谈什么。皇帝去承德前还谆谆地告诫，红利虽在外，和在内一样，宝亲王有的指令要一如既往遵办不疑。如今却把理政大权全部交给了红石，而宝亲王只管了个护兵二部，这是为什么呢？红帝又有什么地方失爱于雍正呢？他的目光游移着，停在了张廷玉案上新筑的铜龛台上，那是给岳钟琪新筑的节制青海、甘肃、山西、陕西、湖南、湖广六省兵马的虎符。方苞眼睛陡然一亮，皇上在承德接见了东蒙古诸王，又委岳钟琪这样的重任，莫非已在思量兴兵讨伐科尔科蒙古的策凌阿拉布坦？假如真是这样，弘历主管户部，征调天下钱粮，又主管兵部，配备武官便驾，还不是天字第一号的要差吗？想着，听张廷玉又叹道：“ 哎，我们做臣子的，办差不怕，吃苦不怕，最怕的是主子没主见，怕的是天下多变呐。” 方苞擦的打着了火，深深的吸了一口汗烟，吞云吐雾的说道：“ 不怕，你瞧着吧，皇上不是个轻易变心的主。” 6月6日，雍正的车驾

边抓子沉思边笑道：“难为你一路辛苦，明天到家，朕给你七天假，好生歇歇。”接着，又问引弟：“看热水烧好了没有？先不忙洗澡，脚有些发胀，泡一泡。”乔引弟轻轻地答应了一声，出去了，一时便提着一壶水进来。 这是茶房里的热水，一样好用的。 将壶水清了盆子里，又兑了些凉水放在雍正的脚前，便跪下扒雍正的鞋袜。雍正笑道：“水和水不一样啊，吃茶的水都是从玉泉山用水车拉来的，不该用来洗脚。”说着，脚已经泡进盆子里了。早有两个宫女屈身跪过来，轻轻地替他按摩。这阵的功夫，额尔泰已经看完礼部的奏折，双手递给了朱氏：“ 礼部奉运松轩指令，六部里主管尚书还有一名侍郎到通州迎驾，各衙照常办差，其余大理寺、理藩院、督察院、翰林院、国子监是司官以上，宗人府、内务府、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钦天监这些闲衙门九品以上官员到通州接驾。”“ 嗯，共有多少人呢？”“ 2000人上下吧。” 雍正笑了：“2000人不算少了，大热天的，何必一窝蜂的都出城呢？”朱氏将折子轻轻放下：“老臣以为简谢了。六部所有九品以上文武官员都应该到通州迎驾。”雍正一笑：“哈哈，朱师傅又较上真儿了，何在乎他们那几个人呢？朕当年陪圣祖回京，有时候专门降谕各衙门照常办差，不必交迎呢。”“不是这一说呀，圣祖在位61年，晚年几乎年年都要到奉天热河，皇上这是头一次，应该视天下隆礼体尊。六部差事再要紧，也没有尊君重要，这是第一层。”“ 呵，还有第二吗？”“ 当然了，老臣也是护从过先帝南巡、北巡、东巡的，只有礼部定的迎送仪程太繁，皇上可以删减的，从没有臣下自作主张削减，反而叫皇上加增的，这比第一层更加重要，不能开人臣擅作微服这个例。” 雍正身上一动，已经没了笑意了，他轻轻用脚踢开了两个宫女，自己用腿对搓着，许久才说：“万事都逃不出个礼去。朱师傅的话对呀，倘若圣祖在外回銮，朕在京断不能自行草率削减仪程。就照这个意思，你两个拟一道旨，连夜发给红石，不要一招权在手胡乱把令行。一个钦差回北京，六部也还要照例迎接关照呢，朕为万乘之尊，冒着这酷暑来回跋涉，他们就迎几步走折了狗腿了吗？”“ 皇上又说错了，三阿哥绝没有恶意的，不过他私地里体贴圣意，孜孜求治，不计己身，消干劳苦，推求革制之间，见小而忘大，如此而已。只用提醒他一句， 三爷自然就明白了。 他说着，额尔泰已经挽袖圆笔如墨写了出来。镇守自东巡奉天热河，不计道理艰辛圣属四汤，原为敬天法祖几迷外藩涉及安逸计，尔等自私在京办差之苦，教朕如何？而弘时此事思虑未周也，即令河京各有司衙门九品以上文武行臣一体至通州迎驾，以示尊君敬天之至诚。钦此。雍正双脚泡在水里，脚趾示意地活动着，仰脸听完这道诏谕，说道： 这名分二字，亏圣人怎么想怎么造出来的，没有名，不但言不顺，而且事不兴，礼乐不畅，而且使人无所措手足。想起那年二哥被废，年羹尧进京乱走门路托靠山，也是这么一盆水，朕光着脚训斥他。别看我在这里洗脚吃茶，你规规矩矩跪在一边伺候，那是胎里带，天造就了我们这个名分，警戒他不要武智弄巧鬼迷心窍，他到底也没把朕的话放在心上，落了个没下场。朕这里有密折奏事匣子，你们有你们的私人函信儿，听说北京城里的事儿了吗？额尔泰一欠身说道： 略知道一点。额齐纳塞斯黑允提他们三家家奴太监全部发遣出京去了，还有参奏礼服隆科多的折子，请旨处置额齐纳结党乱政图谋不轨大罪的奏议，轰动朝野，其余的信息就没有了。奴才在承德给家人写信，叫他们不要左一封右一封写信来，鸡毛蒜皮的事只管说，别说回信了，连看信的功夫也没有的。朱氏接着说： 老臣的信多些都是外省的，皇上召我回到书位，自然外头巴结的人多，臣给他们规定，不说官司，不说人事，不说自己官监，因此上说上来的都是些地方风迁、天气阴晴、百姓起望这些事儿。如今直隶旱得不成样了，邯郸以东怕要绝收了，到处都是祈雨的。单是武安一天就晒死了三个寡妇，读这样的信叫人落泪呀。南宫县不知哪儿来了三个道士，登坛做法下了一场透雨，道士们又借机传布弘扬教，官府派人拿了这三个妖道，七千多人围了监狱烧香磕头，请求放了这几个人。北京城事儿多，外府县里事情何尝少呢？ 雍正将脚临出盆外，由着两个宫女擦干了，急上鞋子，示意的踱了两步。 有些大事看大不大，有些小事看小未必小啊。南宫县令想必是你的学生了，处置已正，师生也在纲常之中，朕不但不以为朋党，还要勉励。你可以写信告诉他，现在山东大旱，直隶大旱，山西晋东旱象也未解，三个妖人既能呼风唤雨，那再好不过了，绑起来到处游，哪里旱哪里去，下了雨就再换地方，不下雨就地加号。申说上来一律处置。允祥如今也信这个，昨儿个送来请安折子， 说是身子骨大有起色，全亏了一个姓贾的什么道士施法相救。额尔泰插了一句：“ 是贾世芳吗？”“ 对，贾世芳。”雍正脸上笑容一闪即逝。果然有真本领特异之能的，自然要另当别论。圣人与鬼神之事存而不论，并没说鬼神压根儿就不存。春秋列国纷乱，民不聊生，纲纪不违，圣人不能分心去研讨鬼神之事而已。当下三个人又略谈了几句各地旱灾蔓延的情形，因还要早起，雍正便命散了。回到北京第五天，乔引娣奉旨由高无庸带着到北玉皇庙探视十四阿哥允提。雍正倒也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只是叮嘱他是犯了国法的人，又和阿奇那是一党，如今满朝文武都是上折子议他们的罪呢，你若真的爱他，只好劝他安分向善，苦海有涯，或者有兄弟相和重归于好的一日。他若执迷不悟，相抗到底，朕仍是不能因私废公。话虽如此，雍正看着引娣时那种爱怜惋惜，那种带着期盼的沮丧，还是让引娣一阵绞心的难过。他突然惊觉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已经不是用敷衍和应付的心情对待这个年龄比自己大一倍多的中年皇帝了。北玉皇庙街一切还是老样子，十四贝勒府前还是那一大片海子，镜面一样碧绿的水，岸边垂杨柳下摆着十条灯，那是王府兴旺之时官员们等候接见的地方，在炎炎的夏日之下发着明艳的光，因为没有风，活脱的是一幅不动的风景画。想起当初住在此地，每当傍晚的时候，允提公鱼带着自己一个从人也不跟，在池边远眺落日黄昏，有一搭没一搭的讲说诗词笑话和宫里的事。如今景物依旧，人事已非，乔引娣打心里发出一声悲婉的叹息。高无庸带着乔引娣绕过贴着封条的正门，从仪门进来，沿着甬道花渡柳来到贝勒府西花厅。守门的太监再次验了内务府的签票，让他们进去了。一个小苏拉太监接着说：“ 跟我来，十四爷在花厅后栏边钓鱼呢。” 高无庸生怕说一声请接旨惹恼了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阿哥，一点头便跟了过来。果见允提坐在花厅栏边的石阶上，两只脚赤着泡在了水里，将一根钓竿沉在水面下，呆呆地望着鱼漂的出神。因近前一步轻声地说道：“ 哎，十四爷，奴才高无庸给您请安了。” 高无庸，允提回头瞟了他一眼，又把目光转向了水面。什么事儿啊？ 奴才奉万岁旨意来给十四爷传几个信儿，就便瞧瞧爷有什么需用的，回万岁爷请旨操办。 哦。高无庸见他不理不睬，小心翼翼的又说：“ 万岁爷已经从奉天回来了，初七到的京。” 哦。 在奉天，主子接见了外祖公乌雅老王爷，老人家身子骨康泰，几位舅老爷姨妈都好，也问着十四爷好。 哦。 如今经理正是多事的时候，隆科多已经从阿尔泰山回来了，昨天下旨圈禁，各部官员纷纷都上折子，请重处八爷、九爷和十爷。 允提拿着钓竿的手似乎动了一下，还是没有吱声。 万岁爷有意保全十四爷，爷住外头有点扎眼，因此要给爷挪动个地方，请爷搬进咸安宫。万岁说了，咸安咸安，大家都安宁。 允提唰的一下将钓竿扔进了水里，嚯的一下站起身来，正要说话，一眼看见了站在红旗柱旁的乔引力，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异常的苍白。分手已经两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有想到会是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情景下见面。私人私事，私情私景，为造化所弄，真是不可思议。引帝心中轰然一声，觉得全身的血都沸腾了起来，澎湃冲击的头也有点眩晕了，四肢都在颤抖。他软着脚勉强前行一步，蹲了个半伏，竟一时站不起身来，喉头像被什么梗着，嘤咛地说了一句： 十四爷。 下面的话都咽住。允提瞥了一眼引帝，他心中的悲悲楚楚只是那么一闪，旋即恢复了平静，嘴角挂着一丝狞笑。 你说的八爷大约是额齐那吧？ 他如今又招惹了什么是非？已经圈禁待死的人了，还是不肯放过吗？高无庸在他目光的逼视之下，头也不敢抬呀，就是双膝跪倒服侍的允提穿鞋，下气的陪笑： 哎呀，爷知道奴才是个什么恶物啊，这都是国家大事，一句多话也没有奴才说的，爷好歹体恤着奴才，就是奴才的福。总之听主子说的，您和八爷不是一例处置，不然就不会请爷迁进宫里去住了。 我和老八还不一样， 哼，真心切。允提一脸讥讽之容，冷笑了一声： 哼，大约是一个娘的缘故吧。你传话给皇上，处死无大事，瞧我这身子板儿，比在西宁的时候还结实，我吃得饱饱的，养得壮壮的，等着上西市呢。俗语说的斩草除根，除恶务尽，既然下了手，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别那么小家子气，只杀八哥他们，杀一个也是杀，杀十个也是杀，留下我，不怕我翻墙跑了，到外头啸聚山林，扯旗造反吗？高无庸硬着头皮听他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语，一声也不敢递腔啊。直到他说完，才磕头起身，陪笑着说：“ 哎呀，爷就说到天边，毕竟您和万岁一个娘。”胳膊断了连着筋呐，万岁不是您想的那颗料，他想要爷的命，说句不该说的，一壶药酒就断送了爷。这不，我来传旨，皇上说引帝也着实惦念着您，叫他也跟着来宽慰一下爷的心。引帝，你在这儿和爷说话，我各处看看房子，有漏雨的该修的没有？ 说罢一躬身去了。乔引帝是满脸泪光，缓缓站起身来，凄声地说： 爷，可苦了您了。 嗓子一梗， 已经瘫软着坐在了石栏上。允提心里翻江倒海，刹那间山神庙风雪相遇，贝勒府雍熙操琴，马灵玉凄风苦雨中死别生离的往事一一涌上了心头。面前这个女子在寂寥困苦中给过自己多少温存和安慰，多少个烦恼之夜中她陪着自己，或在灯下挑针刺绣，或在园林中对月咏诗敲棋弄琴，而如今却转而去侍奉自己的死敌雍正。他又盯了尹帝一眼，只见他穿着水红纱褂，葱青凝绸裙下露着弓鞋，峨眉淡扫微颦，眼窝不笑一晕，俨然已是少妇，绰约风姿犹在与自己分手时之上，心里乍然一阵酸溜溜的，讥讽的一笑：“哼，你出落的越发俊俏了。” 十四爷， 尹帝压根没有听出来，这短短的珍贵时间，他也不想说这些了。因说道：“ 您瞧着也还好，原来我想着不知道憔悴到什么样子了，还是您想得开，且熬煎着，等着灾星过去了，皇上其实也不算坏人，一直在惦着你，总还会有出头的日子的。” 哼哼哼哼哼，哎，你怎么还穿这样的服色呀？啊，我原想你又怕落了单相思，就全当你死了，看来你活的蛮得意嘛。不过雍正也忒小气的，就封不了个娘娘贵妃什么的，你这样资质还不该给个嫔御名号吗？我好像得喊你一声嫂夫人了吧。乔眼帝一下子抬起头来，用惊恐哀伤的目光盯着允提，轻轻地颤声嗔道：“ 十四爷，您信不过我，我还是原来那个眼帝，我没有做对不起您的事。” 盯着我的眼睛。 什么？ 盯着我的眼睛，不许回避。眼帝凝帝看着允提虎虎有神的眼，他的眼睛里有诧异，有爱恋，有痛惜，也有忧伤，也有纯真与勇气，但是没有允提想觉察的胆怯与羞怯。许久许久，允提垂下了头，一蹲身坐在了石栏下的石阶上，双手猛地埋住了头，发出一阵受伤了的狼似的嚎笑：“ 你这个贱人，我已经忘了你，你为什么还要来看我？既然对我有情，你当初为什么不死呢？” 几个守候在花厅门口的太监听见哭声，从墙角伸头看了看，又缩了回去。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1。

北京时间九点整。